国际社会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不磨灭的战胜业绩。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科威特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等外国各界人士高度称颂说，朝鲜军民在伟大的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败自夸世界最强的美帝侵略者，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保加利亚的扎拉巴堡、南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载文指出，世界人民通过朝鲜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敬仰伟大的金日成主席为天下第一名将，朝鲜成为了迫使美帝国主义者开始走灭亡之路的英雄朝鲜。